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又到周二的好时辰了。 是的， 嗯，今天啊， 好时光了， 好时，因为今天我得稍微的，就是透着点那种文化气息。 哦， 因为今天聊的那个底蕴特别深厚。 嗯， 我一看了半天都没看懂啊，看了半天都没看懂， 啊， 真的 不应该吧？ 就有好多就是听说，就这本书是看过， 嗯， 但里边说的这些细节着实是没看过。 这些细节我倒都关注过， 都关注过， 是是是， 我都没关注。我这里边我倒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茄想啊， 嗯，哦，吃的， 啊 哎 啊、 对对对， 吃的这些我倒是、嗯、倒是了解一些、嗯， 不过也可以理解，因为俗话不是说了吗？ 啊， 男不看红楼，什么女不看西游的。 哦哦哦，是吧？我确实看的少一些、嗯、啊，电视剧看过。 对，但是至少咱们在上学的时候，应该课本里头有。 课本里有吗？咱可能学的不是一套书。 哦、是不一样啊！我上高中的时候是学过。 是吗？ 对， 我上高中学的就是数理化了。我是理科的、 哦、我文科的， 哎， 专门学的那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哦、嗯、你看我没学过。 哎，那你学的是？ 但是这事儿我知道 啊，对吧？ 对对对、 嗯、 我学的是波尔密诺定律。 来来，介绍一下我们每周二的固定嘉宾啊。 对，这个年轻的史地文化学家，年轻的茶文化学者，也是畅销书作家，一茶一世界的作者杨多杰。欢迎多杰。 哎，大家好，又到周二了，我是杨多杰。 哎， 顺带手把我们观看视频的方式再走一遍 啊。观看视频的方式有两种啊，一种呢是北京时间的 APP 啊，下载一个 APP、 嗯、 另一个呢是这个北京广播网，您现在打开正在直播的，那就是我们直播是2个小时、 嗯、 你看咱们这介绍永远都特别走心， 特别好、 哎、 特别好， 念的不对、嗯、 哎，真的，那天我还跟小胖在聊个旁的 啊， 就是说因为有你们的在，你懂我意思吧、 啊、 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所以我们在众多的视频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的收视率是相当好的。 是吗？ 是的。 哦， 人数，观看人数来讲是最多的。 哦，真的吗？ 当然了， 那我觉得还是很荣幸哈。 是是是， 对对对， 下回我也捯饬捯饬啊。 啊，不用不用不用， 你捯饬就下来了。是 要捯饬我们就准备换女嘉宾了、 哦、是，就是代表不捯饬的。 是是是、 啊、 那小胖今天在最开始先说了一下啊，就是他看的少的这篇巨著。 哎 啊，实际上有很多朋友可能从字里行间当中已经听出来了，实际上聊的就是《红楼梦》。 对， 因为在《红楼梦》当中提到茶的事儿大概有262回，大概啊， 这您都统计过？ 是是，因为我上次跟人一块辩，我说260回吧、 嗯， 人说不对，我细研究过262回， 哦， 我崩溃了。然后专门我还查了查，还真是262回。 哦哟， 然后里头跟茶有关系的诗10余首， 嚯、 哦，有意思。当然了、哦，这个仅仅是提到了茶和诗里头，你想关于比如说 啊，精美的茶器呀、啊 哦， 包括品茗时候啊，沏茶的一些手法呀等，全有。 哦呦， 特别好！ 哎，这个真是没想到，因为没看过原著， 是是是 我只知道就像《金瓶梅》里边有好多、 嗯、啊，跟吃有关系， 跟吃有关系的，啊、就天天描绘着吃饭嘛、 嗯。 然后吃的，而且到尤其是中间那部分的时候，他那个描写的特别细致， 嗯、 一道菜他恨不得两三章 是 来写这一道菜。 是。 后来我就说，哎呦，这哪是吧？这不是我们。所知的这个金瓶梅啊，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美食文化在里边， 是是是，对， 没想到红楼梦里边还蕴藏着这么多的茶文化， 是 这多宝宝应该了解。 多老师，我说的对吗？ 对，这《红楼梦》是四大名著里边相对谈茶谈的最多的， 哦， 也是谈的最精彩的。刚才二位说的对啊，这个因为可以说《红楼梦》这书本身啊就和咱们这节目分不开， 嗯， 咱叫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 你把《红楼梦》那书打开啊，按这个文字来检索，你就检索这吃喝玩乐，那得说应有尽有， 对， 哎，整扣咱们这个节目的题。 嗯，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包括你刚才讲到了这个另一部著作啊，就《金瓶梅》， 嗯， 也是我们研究它比《红楼梦》早啊，晚明的这个时代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书。 真是， 大家就是很惊讶，说：“哎呀，你看这古人生活过得真细致啊！哎呦，怎么这么精细呀、啊？”我跟你说，这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它跟咱们有一点不同，就古人生活中缺少一种乐趣， 就是没有电视呗， 不光是 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你知道这么说还有这个呢，还不是这样，就是打没有网络那会儿，它跟咱们也缺少一种乐趣，它没有旅游。 哦，对对对， 它是出行 太不发达， 对， 不了太远、啊。 对你，咱们看哪个贾宝玉是不是上哪儿旅游一回去，大规模出行、 哎、 非常少，他都郊游。 对，你想，比如说要进京赶考， 嗯， 那得提前多久就得来啊？ 对 对对对， 在以前来讲呢，这个古人的出行成本呢是过大的。 对， 这种成本呢，它不光是金钱上的，还有时间上的。那不光是时间上的，甚至还有生命上的。那我们说，哎呦，这一路上有匪徒。不安全，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你水土不服就有可能病倒， 嗯， 这也是问题， 嗯， 所以当时的出行是少的，这跟今人是有大区别的， 嗯， 我们一到小长假呢，小长假就短游啊，短途游， 嗯， 那攒着一大假期呢，大假期现在大伙儿都出国，你看都是出国，近了也好，在亚洲，远了就到欧洲，到美国，到各地去玩去，现在组团上那北极的我看都挺多的， 对对对， 啊，那多远你以前不能想象。你这样一来呢，你的关注点大量就在外部， 嗯， 你对于你自己家里的生活呢，或者日常的生活呢，有的时候反而精细程度下降了。 是的， 哎，古人不一样，古人说白了以后，他就出不去啊， 嗯， 他出不去，他这注意力就都往里走、 嗯， 往里走就落实回了日常的生活当中。 你看，你看，这跟我们下午节目有点靠边了、啊。 是， 你看过去的古人那宅子， 对， 是吧？他做那石头。做的都说一步换景， 对， 所谓的就是你一步一景，那景都是有说到的，这一点这看着像哪哪哪的山，这儿看着像哪哪哪的河，这儿看着像哪哪哪巍峨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意思就是我在家里 嗯 转这么一圈，也就跟走了一遍小世界一样， 对， 因为出去机会少嘛， 对， 然后呢通过从外边来的人介绍，哟，那有一山啊，多么雄伟，有多少米高，这个时候呢他就假想自己家里边也有个这样的景， 对， 包括呢饮食也是一样， 一个道理、嗯、你看我们说有一部另外的著作，咱们今儿聊带文化色彩、 嗯、 聊这著作，你说这我想起来，你比如说有一部书叫 不要提一玩一世界啊， 一玩一世界，这个我得再对你不说我忘了，我得更正一下，我没有这样一本书啊，人叫茶经心解。 你看人去留无痕说了，一茶一世界，杨老师已经不再反抗了 啊，对，我都习惯了，我可能觉得这就是我写的 啊。 说了那本书呢，叫做这个《镜花缘》， 嗯 啊，这个。他写的不就是旅行吗？他就讲当时唐代到武则天时期，有一个重要的读书人叫唐敖。 嗯， 这唐敖是主人公，他最喜欢是什么呢？他跟别人都不一样，他喜欢游山逛水，啊，那可是这在当时来讲，不见得是个优点，还甚至是缺点。 嗯， 大伙儿还得说这个人啊，是吧？不安土重迁， 嗯， 啊，他没事他老上四处逛去。搁到今天的话说，这不就环球旅行家吗？ 是那个旅游达人 啊，他没有环球，他环的是国家， 嗯、 但是这个镜花缘这书还出海， 嗯， 还要到外边去， 嗯、 那你看他是不一样的。但大量的时候就是在咱们说这个整个的家庭内部，这是最重要的。包括这回我不刚从潮州回来， 嗯， 那潮州的老房子那建得好啊，那景观你是景观是一方面，关键的木雕好， 你就说下 是是是 下多的功夫，你就说家对于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今儿对于咱们来讲呢，咱不能说完全是晚上休息的一地方， 嗯、 但白天确实你得上班。上完班再出去，聚个会，小酌，逛逛街，看个电影，到家里洗洗就睡了。第二天一糊了脸又出来了，你在家里时间就少。 对， 你对这就不关注。你说吃喝老在外边吃了，也不行。所以说，你看到《红楼梦》这书里边写吃喝那个精细程度，今天的人看起来啊，那东西。不管他真正有没有，就看着都高兴。 嗯， 不管我吃着吃不着，我通过文字隔着300年，我再往前看，我都觉得特别喜欢。 是， 那这里边当然茶就又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了。 是是是，所以今天我们主题是聊茶，但是呢，我们辅着垫着要聊的引子，实际上就跟《红楼梦》有一定的关系。 哎 啊， 哎， 就是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比如说您在。看《红楼梦》这部著作也好啊，包括它的影视作品也好，跟您啊印象最深的有一些跟茶有关系的桥段，包括您说哎呀《红楼梦》里头那谁喝的什么什么茶我也喜欢喝、 哦、 类似这种都可以聊聊。 哎呦好好好，今天可聊的话题多了是吧，既能聊红楼、嗯、咱也可以聊聊那个是水浒传里边是也有点是吗， 太有了 啊，西游记里边也有吧、 也有， 你看四大名著 水浒里酒多 哦，酒多， 对， 那也可以聊聊嘛， 嗯， 对吧？ 这 都算饮嘛， 没有啊， 是不是？ 可以，可以。 哎，咱就聊聊四大名著里边的这些茶文化啊。 对， 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一块来分享一下。当然了，今天呢也有带这个茶给大家来分享，而且呢这款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之前呢咱们分享过， 有啊， 是吧？ 有。 你先别说名字，你先跟大家形容一下。 啊，那就先说茶类。 哎， 这是我们少有跟大家分享的绿茶， 嗯， 绿茶 啊、 嗯， 而且还是雨前的 啊，雨前的。第二点来讲呢，它的产区呢，并非在如今非常火热的地方。 哎， 第三，茶树品种非常的特殊。 嗯， 第四，名不见经传。 嗯，好，齐说，先买了今儿的茶。我再问，哎，今天卖什么茶？哎呀，你手真快 啊！ 还有朋友懵的。好，我知道《红楼梦》里头啊有老君眉啊，行，我就懵一下， 懵白茶。 对，错了。 啊、对对，不是啊。这个刚刚其实多杰也已经说了，但是我们今天在第一个小时，咱不说什么关键词啊，只说说，有因为也有人问了，说这茶怎么好呢？ 嗯 嗯， 那能说明了吗？ 不能 不能。 那这怎么聊啊？ 不过这名字说出来，大家也未必能猜出来。 也是 是吧？他都把种类说了。 是的，是的， 你说不明吧？ 啊、哦，谢谢二位， 哎、 谢谢。 您客气， 因为这名只有你说，我们俩都说不对。 啊，这个叫十千奇香。 哦， 十千奇香啊，这个 乍一听像骑个隆咚锵 啊！你看，你要不这么引导，没有人往这儿听啊。 好好好， 这个十千奇香是这样的，大伙儿呢对他可能有的老听众不陌生了。十千是地名，十千是个地名，在哪儿呢？我们贵州省铜仁市下属的一个县，这个县的名字叫十千县。这十千县呢很不著名了，可以讲是非常的不知名了，但是它在当地有一种茶是很有名气的，就是十千的这种台茶。台茶是一个品种，我说的品种请您注意是个茶树品种。哎，这咱们讲的现在不是成品茶的品种、 嗯、 而是茶树品种、 嗯、 这茶树品种叫台茶、 嗯、 这个品种呢属于是小众，属于是非常小众。今天呢我现在在节目里可以跟大家聊的稍微深一点了，咱们以前是光聊茶，现在连树咱都能聊了。为什么、 嗯、 咱们听众朋友的水平高了。 对， 现在的树种啊应该讲呢大部分推广的都是国家级优良品种，那么以高产耐寒抗冻耐病虫害等等这些优点为主体的，那这便于推广嘛。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我们茶它就是个农业，它跟白菜啊跟水稻没区别。那有一些小众品种在这种大众品种的推广之下，这树就少了。 嗯， 原来的各地都有，那就萝卜也好或者白菜也好，有人老说哟，原来我们吃那白菜不这味儿的， 嗯， 原来我们吃那韭菜跟这长得不一样，现在推广的品种跟您原来种植那品种它不一样，这您理解。茶也是这个道理。那么现在在这种比如说龙井43号， 嗯， 福鼎大豪啊，福鼎大白这样的优良品种啊，福云6号这样优良品种的这种推广之下， 有一些小众品种啊，人农民就不种了， 哦， 甚至于说就砍掉了， 哦， 就不用。所以说现在这个品种的丰富性上还有损失，还有损失。那么台茶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品种，同时也是相对小众的品种，所以它做出来的茶为什么说味道风味它就跟市场上有区别呢？是这根儿上就有区别，就打这 茶 树品，茶 树就不一样， 茶树品种上它有着差异性的。 明白。 这个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好，和它这个特殊的地缘优势有关系。到过咱们贵州的都知道，贵州什么特点？天无三日晴， 嗯， 地无三里平，老下雨，交通不便。今天啊，咱们一提贵州啊，很多人都觉得，哎呦，这地儿是不是有点落后啊？哎，觉得不太发达呀，啊。但其实今天这是最好最好的地方。这为什么？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没错。 对，而且贵州很美， 美呀，啊！今天搞旅游往哪儿走都去贵州， 是 全国人民都到贵州看。 对， 为什么？就是你景儿好， 东西也好吃， 东西也好， 嗯， 空气也好。那么在这样的就是原来的这个地缘情况下，它很多的树种啊得以保存， 嗯， 哎，更新迭代的慢就得以保存下来。今天看起来变成了当地宝贵的财富， 嗯。 所以说这个品种首先跟大家交代清楚，是好品种，少见的品种，但就是在今天我也非常遗憾的告诉各位，在当地这个品种是当地品种，石阡台茶的品种在石阡县本身种植面积非常少， 因为知道的人太少了， 还是种植大规模品种的多， 没错， 哎，所以这有这么一个这个原因在里边，先得给这说好。为什么说这茶特别？因为我推荐绿茶都是非常非常的少的。人说杨老师您不推荐绿茶，因为我希望给大家介绍，或者我们节目希望给大家介绍，是让大家体会中国茶丰富之美， 嗯， 体会我们中国茶文化这种丰富带来的不同的美感。那么尽量挖掘小众的市场不知名的品种， 对， 市场太知名了，您对我们的脾气都了解，我们还绕着走呢， 是， 哎， 要不我们这儿不卖花茶呢， 哎，你看三句没管他就这么绕回来了。 不是，你别说，人《红楼梦》里老太太最喜欢喝的就是花茶， 嗯，你看老太太有什么美。 哎，那我问一句啊， 哎， 因为这茶之前分享过， 是， 但是呢因为是绿茶，绿茶长的就是一鲜嘛， 嗯， 这个是今年的茶刚刚摘的吗？ 是啊，是雨前茶， 雨前茶 是雨前茶。 好， 那雨前搁今天也有一段时间了，那其实说雨前其实就是压着清明节往后两天， 嗯， 才摘的，那么到今天为止你看也将近有20天的时间了， 没错。 那是说这个茶你怎么刚分享啊，人家那绿茶人家都好几轮都下来了。 这个多宝宝原来说过，茶不能喝太新的，燥， 对， 对不对？ 一定是，一定是， 哎， 这个茶现在刚刚可以喝。 嗯， 您要说这个抢先，因为绿茶是最容易抢先的。 嗯， 我讲的这先是鲜爽的鲜， 对， 要这鲜劲儿哈，咱得先尝这第一口的感觉。 嗯， 那么这到底好不好呢？我认为可以喝，但要少喝。您比如说，大伙儿可能老学的，我看前两天就有这个咱们听众朋友在那个微博上跟我说，说杨老师真羡慕您的工作，就老去各地嘛，说你老去各地， 嗯， 说老喝着好茶。你说我最近又上火了。你喝新茶准上火呀， 嗯， 大家知道我这两天不就在茶山上，我喝完新茶以后真是上火，马上就觉得喉咙这儿起来了， 嗯嗯嗯， 你不能喝太新，要稍微放一放。说绿茶也是一样，在茶山上我一点都不夸张啊，真是人当地产地的，那绿茶都喝上一年的， 哦， 不是喝当年的。我说你怎么不喝当年的？人家开玩笑说，哎呀，我们不舍得呀，那当年的我们还得销售，人家那开玩笑说，其实我跟他们了解多了，他不是那么回事，他觉得隔年的反而是更柔和，但不是说喝老茶，但是稍微沉几个月一定是会变好喝的。 明白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 嗯， 今儿这茶您别存， 嗯， 所以您 别说存10年8年的，这不是白茶， 哎，对对对，您就一包就行了啊。 对， 对， 因为 稍留点， 我们今天的价格相对便宜嘛， 嗯， 那您该喝喝吧， 哎哎， 对吧，尝尝鲜儿， 对，就是拿回去之后赶紧喝， 对， 啊，千万别说我存个2-3包，没什么用啊。好嘞，这个说完这个茶了。今天的这茶了，一会儿我们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咱再接着聊， 嗯， 聊回到今天跟《红楼梦》有关的，或者说跟这几大名著有关的茶文化，咱先从《红楼梦》说呗。 嗯， 《红楼梦》里边的大家是不是也是喝绿茶为主呢？ 还不是， 还不是。 我个人理解，我个人理解，因为咱们今天穿插的全都是跟《红楼梦》里有关系的这些茶品嘛。 啊， 而且他的作品当中关于茶相对是多的。 你懂我意思吗？ 就茶种比较多是吗？ 是的，而且就是因为《红楼梦》这部巨著里头的人物偏多，这些人物我个人认为像曹老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定是按照人物的特点，就比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平时的工作、生活、说话、人物性格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而特定把某种茶按在他的身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比如说像什么贾宝玉呀，包括林黛玉呀，就等等这些主要的人物啊，平时喝的茶或者说爱喝的茶品种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拿老太太来说，老太太因为他们是在北方生活嘛，所以他接触的茶更多的就是花茶，红茶啊。你给他说您尝尝我们新的老君眉，不喝不喝，我还是喝红茶吧，还是喝花茶吧，我不习惯。其实在这部剧作当中，其实也通过曹老师之口，其实关于茶的整套的流程，哎呀，说的都很详细，会让你觉得哦，品茗是一件又优雅又美好的事儿。是这样吗，杨老师？ 对，你说那老太太还是以你为原型影射出来的，我怎么听的话都像你说的呢？ 没有，就这部作品当中，你想最有意思就是老太太在83岁的时候寿终正寝嘛，然后已经在床上不行的时候，然后这时候说我喝茶 啊， 赶紧给老太太来了口茶，喝完这茶老太太坐起来了， 嚯 啊，你想茶对于老太太来说 多提神啊， 多重要， 然后呢 不是光提神的问题啊，那这神提的有点大，都坐起来了啊。《红楼梦》里边确实是这样啊，那就是说对茶的描写是细致的，同时呢，应该讲对于茶的描写呢，又是源于生活的。这个要是没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你写不出来。这玩意儿编可不好编。你知道这个高级编剧啊，是编剧情不能编细节，细节靠生活的积累。说我这剧情这戏剧冲突，那你是一高级编剧，说你脑子里就有，那你这可以写。所以想把这个《红楼梦》这问题就在这儿，无数的人，比如说翻拍《红楼梦》，或者是翻讲《红楼梦》，各种吧，都很难成功。包括话剧形式去搬，包括戏剧形式去演，你这京剧去演不容易。为什么？《红楼梦》的形式要大于它的内容，就是它的戏剧冲突是不足的。它不像《水浒传》和《三国》，你都有桥段。说这段就是过五关斩六将，你这多容易搬上舞台呀、啊？说这一段就是单刀赴会，这很简单。《红楼梦》里是每一天生活的白描。 对， 每一天生活的白描，那就 要 的是细节。 慢慢聊，先进广告。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夏天到，游玩小，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时代，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五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4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百场文化演绎，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以7人 VIP 商务舱为设计理念，搭配拉帕高级真皮材质座椅及全方位人机智能交互系统，惬意享受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哎，老伙计，就你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万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 Jeep 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元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万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陶画音乐节，欢迎您。 等我加完班再给爸妈打电话吧。 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再带孩子去游乐场吧。 快节奏的生活，令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去享受美好时光吧。 4月27日至5月6日，八达岭奥莱孙周岁生日庆，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3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如烟。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风走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黄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哎好的，这个时段主要给听众朋友说的是国内的旅游天气情况。咱们先说说北京的天气。从今天到周末啊都是疫情为主。光照条件比较好，气温呢是逐日攀升，最高气温呢到周日将攀升到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到双休日也有16-17度。可以说北京呢从今天到周末这个天气啊对出行啊户外活动啊还出去游玩了都是没有影响的。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来讲呢，未来这段时间呢南方呢是多雨，北方呢有冷空气影响。南方的降雨呢主要是在长江流域及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在周日之前都是稀稀拉拉的小雨天气，应该说对出行的影响不是特别大。那么到周日呢这个降雨会明显加强，沿长江流域啊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为中雨天气，在这个东部应该是局部将有这个大的暴雨。那么在本周的中后期啊，在我国的北方呢，主要是从新疆到内蒙古再到我国的东北地区将受冷空气的影响，这些地区呢将刮起6-8级的大风，并有5-8度的降温，在东北的北部啊气温降幅呢还将超过10度。而在华北的南部地区还有我国的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吧，未来的几天呢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天气呢总体上是不错的，对出行啊出游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天气情况吧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黄老师。看来天儿都不错哈，十一大家出去玩玩去。 啊基本上影响不大，就是南方有雨吧，就是稍微有一点影响。 明白了。 这个本周中后其实北方呢有点风还有点降温，应该影响不太大。 好的，谢谢黄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明天继续连线，感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 ,876 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先来看东部城区，通惠河北路3-4环之间，京通快速一线的出城方向，南部地区的马家埠东路的出城方向，西部地区的西直门外大街的进城方向，北部城区的西直门北大街的双方向，还有德外大街的进城方向，安贞路的双方向，以上呢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和您一块儿聊茶。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你们给个信号行不行？ 我们俩都看着你呢 啊，含情脉脉。 哎，你得有默契。 哎，所以说我们这视频直播还是得看啊，这都有戏，这东西都。 嗯，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四大名著里边的一些茶的故事。 是的， 我们一开始先从人物也是比较多的，茶也是比较多的。 嗯。 《红楼梦》开始聊起， 是是是，嗯，当然，我刚才在跟编辑一块聊啊，其实像今天这样的选题，我们可能不只做一期， 哎， 啊，因为太多太多， 是是是， 因为可以透露一下，我们下次可以说黑卡， 哦， 说黑卡的时候也可以说这个， 哦， 因为你想在《红楼梦》里，它有普洱， 哦哦哦，是是是， 是一到这儿不用起范说就可以了啊， 不是 是有，咱没问题， 怕关键词说多了，下周瞬间没了又。 哦哦哦 啊，是这个意思， 嗯， 啊， 可以。这个你看《红楼梦》里，咱就说一细节，大伙儿都不那么熟悉， 嗯， 那人的名字里还带着茶字儿， 嗯， 啊，有印象吗？ 比如， 比如说贾宝玉身边有这人就带茶字儿， 哎呦，茶茶， 听着像一个动画人物， 小茶 啊， 说的妙玉。 哦， 妙玉这俩字里边哪个带茶？你告诉我，我差点让你划过去。 茶妙玉 啊，人家，哦，这是贾宝玉身边。这个小书童， 哦， 小书童叫什么来着？叫明坚，你听这名多好听。 有茶， 这里有茶字吗？ 还不如我那妙玉呢， 真是。 我那妙玉还拿扇子给扇炉呢。 明坚呢？明就是茶呀，草字头一个名字的名字。 哦， 这么 没有文化 的 样子。哎，人叫明坚，这高级了。 嗯， 这个不光是带茶，你带茶带个名字都不高级， 嗯， 叫名烟这高级。 这是热乎的茶。 对，你想， 是对啊， 这怎么不对啊？ 特别对， 你多亏没说，又有茶又有烟。 你大家 就差酒了。 这个想象一下啊，这个泡完的茶冒起一缕一缕的， 对， 这个 热气， 哎，水气的时候，是水气里带着茶香， 嗯， 是不是无形之茶？无茶行而有茶味， 呵， 所以说人这东西高级就在这儿呢。 嗯， 人身边的人不能叫一太俗的名儿，小厮旁边甚至叫大红袍，这不合适，对吧？不好听啊，这也边儿叫铁观音，这俩人往一块一站，中间保着贾宝玉，这实在是过不去。 小厮旁边应该站着熊丽，这才对 啊，大红袍配着熊丽身上，是这意思吧？就是。大家得知道这名烟俩字好听哈， 嗯， 你看，哎， 名烟好听。 那你说这有这人吗？那这自然是应该是我们说这个曹雪芹老师呢做的一种杜撰。 是， 那老先生的这种杜撰呢，那源于生活，那就是说他得观察细致到一定程度了，他才能觉得出这个名烟之美。 哎呀， 今儿咱们说茶汤之美、干茶之美、液底之美，还没讲这名烟之美呢。 哦， 嗯，是这道理吧？ 是 是。 那打这个角度来说，说人家这《红楼梦》为什么千古名著啊？ 是， 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一说这个，可能就能激起很多咱们听众里的红迷？ 是， 而且很多人对《红楼梦》他着迷啊，看多少遍的看不腻味，是吧？ 嗯， 我比如说我们这夏明老师， 嗯， 电视剧看多少遍，但是还是得看原著的比较精彩， 哎。得嘞，得嘞，得嘞！你们说完了之后，我回去就拜读一下， 哎，把小说书找出来 看。 哎，好嘞，好嘞。 真的，我劝你别看了。 哦， 你真看不进去 是吗？ 是 那个美，我看的挺好的。 好，那我看不进去。 也经说了，一提《红楼梦》啊，可能人家先生对《红楼梦》非常熟悉， 所以红学研究， 所以老拿这点文化知识老挤的人家经啊， 啊， 是吧？人家说了，说他先生跟他说的，在《红楼梦》里边说到了 一杯为品，二杯为饮，三杯为解渴的蠢物。 嗯 啊，然后他也问你一个问题，哎，像我这样的以刚起步的算什么呢？ 这身体好。 我以为他想说问一下这句话在《红楼梦》里是谁说的 啊，这不重要，回头一查出来就是你先生说的，这还坏了。这么多年都以为打《红楼梦》里边出来的，假借其名啊，这是、 还真是《红楼梦》， 当然是《红楼梦》的话。您这说的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饮茶是个第二需求的享受。 嗯， 第一需求呢，永远我们说解决的是基本需求。 嗯， 你比如说渴，这叫第一需求，渴一定要喝水，同志们，就凉白开就最好。也别喝那冰镇水，说来个饮料什么的，那都不解渴。最解渴它就是凉白开。说今天我看很多运动员喝那功能性饮料，其实搁以前我看他们，我们小时候那个他们练长跑那个，估计就是盐水一类的东西， 对， 淡盐水，它补充点体液。你说这玩意儿的味儿有什么好不好的呢？这就没有好不好。但是你喝完了以后，先解决第一需求，就是不渴了，这就可以了。第二需求再说什么呢？在不渴的基础之上，沏点茶。咱们很多人说，哎呀，渴了沏杯茶喝吧。那这个有人说解渴的蠢物，这个曹老先生把话说狠了，但是呢他总就不是那么容易品出茶的美好味道来了。你在不渴的时候，也一个玩味的角度，欣赏的角度再去品茶，另一种想法，像什么？像吃东西。 嗯， 咱说这个东西，你饿的时候到这儿蓝铜虎宴吃哪个都觉得不错哈，说这什么味儿忘了，那讲那个又到名著里说这个猪八戒吃人参果，这稀里糊涂就下去了，是什么滋味我还没尝出来哈、那是因为你的第一需求还没解决了呢，你还饿着呢。 对， 那江南的细点，你到南方，你不管是杭州啊，是苏州啊，是扬州啊，好，你他们吃那细点，咱北方人家，我第一回去露怯，哎呦，我说这玩意儿这么点儿就够吃的吗？人家就是吃饱了来的，人家就是在茶楼上闲待的时候，嘴里有个味儿，哎，这吃一点，感受一下，是个游戏之作。 没错， 人家得吃饱来，我是扣着食来的，我这就饿着，俩眼泛蓝，瞧谁都像饼，我就进来了。你想那小龙，我一看我不满意啊，我这吃多少龙算饱啊？咱论饱了吃就不行了。茶也是一样，为什么小钟细饮呢？到今天为止，很多朋友说跟着咱们节目听了这么长时间了，哎，也用小壶、用小杯这么去喝了。那就是您的一种进步。那我们说《红楼梦》它透过这个问题讲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又说回这个事儿，这事儿搁在今天的清朝到今天了，说这句话还适用吗？还适用，还在适用。那就名著讲的这些东西就是有经典的魅力。 对，因为你想曹老师这个名著特别高级啊，讲的那些事儿让你觉得画面感又极强。你别看它是一个白描的作品，每天就讲那些家长里短，但是你就觉得高级。你比如说像宝玉放学了啊，唱着歌回来了啊，妙玉就说，亲，上学了哈，来给你沏杯茶，喝口水。其实就跟现在说你刚放学回来，哎，喝个可乐吧，冰镇的，或者来个北冰洋吧，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当然贾府这层次不喝北冰洋啊，我先纠正您一下，再到蹲街边上这层次了，是 不？我就是 哎，就是类比嘛，就是类比，对 啊， 咱们也来个现榨果汁儿，是不是？ 哎，这样咱们一步一步来，因为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绿茶， 绿茶， 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发关键词“绿茶”这两个字了啊。今天这茶叫什么来着？ 时迁奇枪。 好，时迁奇枪啊，这 多不好说。 是，大家可以先发着绿茶这两个字，因为在《红楼梦》这部巨著当中提到的茶的品种特多。咱能不能聊聊都提到了什么茶？ 是这样的，那就是《红楼梦》里边茶呀，有的还蛮奇怪。大陆的，他说喝茶的这个大陆都是绿茶，他要不点名的，基本上说的都是绿茶啊，这是肯定的。那也就是说绿茶还是一个为最大宗之消费。那我讲这个绿茶课程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说绿茶就占这么几个最，首先来讲历史最悠久，所以很多名著里边，包括咱们一会儿要提这个水浒传啊，包括于这个西游记，说喝点茶，喝什么茶呀，大部分都绿茶，它历史最悠久，后边的茶种类出现的比较晚，种植面积最广泛，能种茶的地儿都能种绿茶，产量就最大。 消费量也就最大，最深入人心。这就是说绿茶占这么几个最嘛。那么《红楼梦》里边大量茶是绿茶，但又不止于此。你比如说刚才你说是黑茶， 对呀、 啊，是吧，黑茶就很多。 普洱， 嗯， 有， 嗯， 怎么一说这个老子打工里出来的感觉普洱是吧，有普洱茶，这个确实是有，那是黑茶类的。什么时候喝一会儿咱们说。你再比如说您比如说这个花茶类的，那当然调饮茶它是有的。你还有什么呢？还有进口茶。 嗯， 哎，打他们家这水平上，人家不喝北冰洋的，人打进口货都有。 哎，这个我没关注。嘿， 有 进口茶， 暹罗茶。 哦， 反正当地有暹罗茶，今儿咱还知道暹罗猫哈， 对、 哦、啊，那是那都是洋品种哈、啊。暹罗是泰国啊，打这边进口货。那咱今儿说那地儿是不是就泰国进口的呢？不好讲，但应该是东南亚、嗯、通过这个海丝渠道来进口到我们内陆地区的。那你想，这地儿打东南亚这多远？先说它得到海丝，你比如说到泉州港啊，或者到福州港啊、厦门港啊这样的港先上岸。可是这贾府呢，那就说曹雪芹模拟的，他当然是个架空的了。但是他自己呢，北方人呢，他在北京啊，后来那这么远的距离，他能拿到人家进口的茶叶品种，他喝这茶，这就写的非常的不得了了哈。还当然还有一些茶就成谜，就是因为原来跟今天呢，它有差距了，一个是工艺上有差距。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也认为呢，曹雪芹在这里边做了一些文学上的处理，那不能全写实，写那成纪实文学了，那有实有虚还有发挥。那有一些茶呢，今天你比如风露茶啊，就不太讲得明白，包括您刚才讲这老君眉，这老君眉到底是什么茶，今天还有争议。有的时候我说这事儿咱也不必过于纠结，为什么不必过于纠结？那可能有文学家浪漫的笔法在里面。 嗯， 咱们要通过这个现象，就跟刚才我们那位朋友讲的似的，看到他对于饮茶的这些概念的核心的提法。 对， 今天的人呢，有汲取一点养分。我们读这名著、读经典，为什么要阅读？就是阅读能够反关照给我们现实生活，给我们提供一些养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对，嗯，那就类似于，我支持。啊，杨老师说的那个， 嗯， 就是他里头不能写实的东西太多， 对， 对吧？所以他自己可能稍稍的加以修改或者编纂了一些东西，因为要艺术创作嘛，所以起的这些。如果高到现在，你比如说小胖导演，他拍了一部电视剧啊，比如说《西边日出东边雨》， 嗯， 类似这种，然后 这是个80年代题材， 不是，我就说呀， 啊， 大概是这意思啊。若一拍完了， 翻拍的不行啊， 嗯 嗯 啊，对呀，啊。啪一拍完了，好多人说：“哎呦，这名字好，我赶紧注册了。” 哦， 注册了以后，以后变成商品，有可能啊， 是是，当然有可能， 就是， 嗯。今天还有很多这叫红楼文化衍生品， 哎，对对对对， 啊，它也是一种叫文化产业， 是， 嗯，也是这种， 是， 嗯，好，这个能聊的非常多啊，好多朋友也在问，而且想起来了各种桥段，比如说古道西风说了，说那个雍正王朝里边有一细节。里边是这么说的，给太子爷艳艳的沏上一碗普洱茶，兑上红糖闽浆，这是怎么个喝法呢？有什么好处啊？ 你看太子爷这人啊，他就咱今天从中医角度分析，这人都内热，你知道吗， 嗯， 他这个双方面内热，第一个他吃的好，另一方面他着急啊。 对， 你看雍正王朝里边，你看就跟那太子着多的急， 是 太子自己着多的急， 跟兄弟之间多着急啊。 哎，打这角度来讲呢，他们啊再加上本身呢，啊，当时这个满族啊，还是有这种习惯，饮食结构跟那个关内还不完全一致， 嗯， 啊。那在这样角度之下，他是比较爱喝这种，一个是艳茶， 嗯， 艳茶里边还得喝普洱茶， 嗯， 他有这个习俗，都跟饮食结构有关。这一点我觉得啊，编剧老师借鉴了《红楼梦》， 嗯， 这是给宝二爷艳艳的先来上这么一碗普洱茶，但是没兑这个红糖啊，这宝二爷吃多了嘛。怕积食， 嗯， 赶紧丫鬟说给宝二爷来这么一碗， 嗯， 哎，这先灌下去， 嗯， 还打打食啊，先往下， 嗯，对， 这么一个桥段。 所以为什么我说像曹老师写这个是巨著呢？因为特别高级。你比如说现在的编剧，一般就你得分类型的， 嗯， 就比如说好，我就适合写历史题材，我一定会涉猎历史题材的东西，我特别多，看的著作多，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有趣，我可以写。你让他写一个现代都市题材，他一定不行， 嗯， 写不了。 对， 包括你比如说我认识几个朋友，他们是专门写那个啊惊悚悬疑的， 嗯， 侦破的， 嗯， 那是因为比如说我其中认识一哥们儿，就是他开饭馆的， 但是他平时最大的爱好就类似于看什么西德尼希尔顿呐、啊 嗯， 什么东野圭吾啊、 嗯， 就类似，就本身就喜欢这样的作品。然后再其次呢，老去饭馆吃饭的有好多，比如说公安的朋友啊，什么律师朋友啊， 嗯、 大家在那儿吃饭，当然没跟他聊啊。人家在那儿聊的一些案情的事儿，哎，自己就记下来。 他更吓人，这玩意儿， 哎， 听贼话儿， 哎，自己再把这个编。 嗯， 但是呢，还有一些就更高级了，就比如说他在编某一条街发生的事儿的时候，我另外一朋友就是他现在写那剧本写两年了，自己在家专门弄一大黑板，大黑板快有一面墙那么大了，自己专门编纂了一条街。这条街比如说第一户是谁，第二户都在这上头要码出来， 嗯， 然后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从这条街往哪条街跑，路过谁家，然后跑到哪儿去，都是要有逻辑的、 哦、 你不能瞎编，因为你编到后来你要没有这黑板的话乱了、 啊、对，我建议你朋友弄个沙盘那更好啊。 他们家小、 哦 还看楼盘呢，这是良心编剧 啊那肯定 是下功夫， 那当然 是吧，这个确实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啊。曹振洲也问了金瓶梅里边潘金莲他们家隔壁王婆不也是卖茶的吗、 嗯、 卖的是什么茶呢？ 绿茶。 谁说的？ 不是、哦、 不是 大碗茶。 不是，他那时候的茶呀，他其实有点像面茶。 哦， 他还真不是茶 啊、哦， 就是他，你看他给西门庆喝的就是什么松子儿，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就泡过的呗， 什么蜜饯，什么什么什么的， 哦， 还有什么叫什么宽汤茶，还是叫什么蒸汤茶呀，还是叫梅汤茶，他有点像这种意思 啊， 他其实跟茶没关系 啊，不对， 带茶饮 啊，也不对 哟。几个版本啊？到底 啊，对，你们说这个都不准确， 哦、 尤其是这个夏明老师说这个，这还是有河南美食的影子啊！ 嗯、 啊你听啊，你细琢磨，它有宽汤茶，哎呀，再加点卤子好不好呢？这个对您这讲到了这个点上啊，人说这《红楼梦》也好，《红楼梦》是一方面，刚才你又说《金瓶梅》，《金瓶梅》呢牵扯到另一部书、 嗯、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水浒传》里边就有这个情节，咱们就一起来说，道理是一样的。这边一个重要的人物，有人说《水浒传》多喝酒，哎，但是出事都在茶上，说在茶上。你比如《水浒传》大桥段，就是说这个 摔杯为号嘛， 啊，摔杯为号，还是喝多了，没拿住，估计是。 啊， 王婆啊，王婆这个就是说这个武大郎啊，这个跟那个西门庆啊， 嗯， 再加上潘金莲呢，再加上武二郎啊，武二郎最后又斗杀西门庆啊，这你到很多的这个民间艺术作品里边，我们到地方戏剧里边看到他专编这个，这叫五十回，单拿出来就讲武松的十回的作品叫五十回， 嗯， 哎，这里边完全就因为这茶起来。王婆是个什么人呢？王婆就是个开茶馆的，咱们今天讲茶铺，他叫茶铺，那不叫茶馆。这个原型有没有？有，打哪儿有？你看到北宋《清明上河图》，那《清明上河图》前一段时间展出啊，很火，大家伙排着队几个小时去看。哎，这里边是一幅白描的作品啊，张择端写的。那你看到这边市井生活里边大量的就有茶铺，茶铺是非常多的。这说的还是东京汴梁城，这要再到了南宋的临安城。茶铺就更多了，啊，你比如讲《东京梦华录》，那是回忆汴梁城的作品；到后来讲到这个，就是临安府啊，就是现在杭州这地方，那茶铺是很多的。茶铺这个茶卖的什么茶呢？ 油茶， 肯定不是油茶，它是兼具卖茶与不是茶的两种东西。 嗯， 那我们今天理解为呢，有点像这个奶茶店，它是个饮料店，它肯定 是 个饮料店。以前来说呢，这个。说咱到这儿，你看那文学作品里边写啊，就宋代自己写叫喝凉水， 嗯， 喝凉水不是喝井水啊，那拉肚子，喝凉水就是喝饮料，就是有点喝饮料的这个性质，那叫卖凉水，那种类就多了。你比如说最早记录的那个酸梅汤 啊、 哦，也打茶铺里出， 对， 你看它是这样道理。可是还有一部分呢是茶，以茶为基底，但它一般不卖清茶，它卖调饮茶， 没错。 王婆，你看他老跟那折腾。这个在这个《水浒传》里边也有，在这个我们说这个《金瓶梅》里边也有，讲了很多。他那个茶的名字非常长，他要加很多东西。 嗯、 我给他总结是加三类：加甜的、加咸的、加不甜不咸的。甜的是加蜜饯类的， 嗯， 啊，什么金桔呀、啊， 嗯 嗯 啊，果脯啊， 对， 还蜜饯类的， 嗯， 还有加咸的，加咸的，你比如松子儿啊， 干果一类的， 干果啊， 嗯， 还有一些呢。

这个节奏感就是稍微差了一点， 就要这种特色，这也形成一种特色。 对对对，反正人还是得有缺点的、 嗯、 是吧， 嗯， 这个多宝宝一直给人的感觉还是挺完美的， 是是是， 是不 是, 是 小伙长得也帅， 是 懂得又多， 对， 很受这个小姑娘和大阿姨的这个欢迎， 嗯、 哦、嗯，你又想喝什么茶了？ 不，你到底想干嘛？ 我就说这句，三句以上我可冒汗了。 是，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好 啊，五一节去哪玩？ 哦 啊，有一个好地方，也是过生日，八达岭奥莱3周岁生日庆， 哦， 聚会盛宴响不停，4月27号到5月6号。顾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商品和精彩折上折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返购物卡、满额赠等多重活动， 嗯， 厉害！现场还有热情的 Flamingo 大巡游和路边音乐节，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哦。 我老说就这种事儿，谁没事带着我去一趟啊？当然不用我，他自己消费的这个， 哎，那 特别爱参与， 特好 啊！ 真的真的， 咱们 因为离我。不算近啊， 啊，但是 就跟离他近似的， 啊，比离着他还是近点啊，啊，对吧？ 有限吧，是吧？ 嗯、 人家是京藏高速，是 您那是对角线。 哎，对，另外还有一事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这是跟我们台有关系的。我们的新同事啊，可能就诞生于这个比赛了。 对，很有可能到下次你再做节目的时候，就是从这里。脱缰出来的同事跟你合作、 哦、现在都拴着呢 不是因为哎呀， 原来有很多同事不都脱缰在这里， 当然了、 啊、对， 像孙涛什么的都是、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初赛已于上周结束了，反正这个比赛特别的棒啊，而且呢有北京电台的各个专业广播的负责人还有知名的主持人坐镇评委席，而且呢五月就开始举行复赛了，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我们要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啊，还有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嗯，再次跟大家说的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贵州石阡产的雨前绿茶。 哎呀， 因为我们很少在节目当中推绿茶，今天跟大家推，而且正好赶上这么好的一个时候， 是 雨前，而且是真的是刚刚下来的， 对 啊， 今年的新茶，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发关键词绿茶，正好6点下班的朋友您可以享受一下。 没错，而且呢今天因为是在上一个时段，冯山还有好多其他的朋友说了，说不知道今天分享的茶怎么泡呢，器具水温怎么去掌控呢，6点过来咱们说一说，先说说今儿咱们分享的这款绿茶怎么泡，水温怎么弄 啊，咱一个一个说啊，先把这个绿茶得拆解拆解，这个4个字叫石阡其腔、 嗯、 石阡刚才我讲的是产地啊，这个地儿我去过，非常的不容易走啊，山路不好走，而且没有机场也没有动车站，完全要靠现在就叫公路交通吧，不是很方便的一个地方，但值得一去啊，这是说地名 你这大喘气 啊， 好， 非常 值得 一去，我觉得你要到旅游 世外桃源一般哈、 啊，是一个县城里边啊、 哦、 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有3处啊， 哦， 真的、 嗯、 都是 非常厉害，万寿宫 哦、 啊，就是当原来的这个会馆建筑、 哦、 啊，会馆、庙宇、教堂、 哦、 它都有，老教堂、 哦、 它老教区了，100多年的天主教区， 好好好 啊，非常厉害，就是旅游资源也丰富，而且当地还有温泉，还有温泉， 嗯， 哎，好泉好水，嗯，当然不能泡茶啊。我提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当时我就问我说：“咱这个温泉这么好，泡茶怎么样啊？”人说我拦你一句，这不是一回事啊，这个泡澡的水跟泡茶可没关系。这是说这石阡，其腔二字怎么理解呢？其腔就是老称谓啊，何为其，何为腔呢？其是叶，腔是芽。那么其腔呢，就是芽叶相间的采摘标准，我们说这就叫其腔。那您按什么标准采？按其腔的标准采，就是按芽叶相间的这个标准。而且古人呢，命名法呢，就是比今天美，这是一定的啊。所以我还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命名。也就是说讲，这个茶不是嫩采茶，不是嫩采茶，而是有一定的成熟度来进行采摘。这样什么结果？就是适应我们饮茶的习惯，它耐冲泡。 嗯， 耐冲泡 回口非常的丰富，滋味非常的充足，香气也好。哎，您说这怎么不按照这个原来那个细嫩芽茶的采摘标准呢？我说细嫩芽茶是眼啊多于嘴，目多于口，看的审美好。要说这喝起来的感觉，要我看还不如稍微有一点成熟度的采。所以大家知道我对于尤其是绿茶的推荐，我不抛开哪种茶不谈，我也是一直推荐雨前而不推荐明前的。我觉得明前尤其在当下的这种炒作程度上有点名大于实，这咱们都说实话都是自己人，这都没关系。所以说它是雨前齐枪的一个采摘标准。那说这个冲泡的方式，落实回这一点哈，冲泡的方式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对绿茶一般，喝完了以后觉得不舒服。我说真是遗憾，那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您可能在泡法上不得法， 有 要会泡，这个绿茶喝起来才会有美感，才会有美感。这一节我们可以多讲一点这个哈。首先来讲呢，我们今天大家伙对于绿茶冲泡都存在的一大误区，很多朋友都是着了这个道，最终对绿茶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等会儿啊，停一停，我们先看看我们泡的对不对。 好， 我泡就是杂呀， 嗯， 其实跟花茶有点像， 嗯，那就是花茶泡法。 然后呢，想要它美一点，就用上头法， 嗯， 哎，让那个茶叶呀，啊，慢慢的飘落下来。 嗯， 我就这两种方法， 嗯， 茶水温度大概是百度水， 嗯， 哎，这是我的冲泡方法。 嗯， 花花呢？ 不喝， 漂亮。 嗯。 就是这么任性， 太贵， 漂亮。 他的那个价值观的咱们不考虑啊，他那个价值观不能讲啊。那刚才说夏明老师讲这喝茶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呢，他讲的很仔细了，嗯，啊，也很上道了。 他除了说他拿什么东西冲泡没说以外，其他都说到了， 都说到了 玻璃杯， 啊，玻璃杯 特别好， 也，yeah. 啊。这个外人看起来夏明老师是一个非常讲究的这个冲泡的方法啊，当然了，他的这个冲泡法呢是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的啊，他讲这三条呢都没有打中要害啊，就是答分啊，你知道你这出题，因为我是老师啊，出题得有一个得分点， 哎， 你的那个答案都在得分点周边转，没有一个打的得分点上， 哎，很巧妙吗？ 啊，太巧妙了。 他的意思就是你冲泡出来这茶你要说感受 哦， 哎，比如说回口啊，然后看着会什么，这个描述对了就可以。 对，当然他这个人身宽体盘的，他也不太能体会得出来这个细腻的感觉啊。没关系，我给大伙儿简单说一说这事儿。但是夏明老师说的有一部分是对的，就是他这听起来还是个绿茶泡法。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对绿茶的冲泡方法借鉴乌龙茶和红茶的泡法。这话怎么讲？审美是不同的。乌龙茶，你比如说我刚去了这个丹桐的产区啊，凤凰啊，每年都去一下，看看当地的老前辈啊，聊聊天，住几天。嗯，他讲冲，说最好喝的丹桐茶呀，第几冲开始好喝呢？您知道？那我们的老先生说啊，70多岁老评茶员，得说是六冲开始是好喝的 啊， 第六冲到第15冲最好喝。 哦， 都冲到那么多，那得手得多快啊！ 啊，不用太快，它还是茶本身的性质不同， 哦， 性质不同。那六冲呢？六冲这绿茶没味儿了，是吧？ 六冲，我那花茶早扔了。 哎，对的，你的花茶发茶叶那是，不能泡那么久。那就是说，一般的乌龙茶，球形的也好，怎么样也好，那起码5、6冲，那还应该有吧？再说2、3冲就没有味道了，你就这个劣质茶的表现了。那你含物质不够啊。可是绿茶不一样，绿茶那是说一口大话，3冲到头了。什么绿茶能冲10冲啊？没有。它的审美是不同的，绿茶不讲究喝多次，讲究一次绽放。绿茶的审美是一次绽放的审美。 嗯， 以前来讲也是这样。您到这个茶楼茶馆，你看那江南地区拿个小盖碗，那么一泡绿茶喝，那没有一泡一道喝一天的，那都得是孔乙己式的人物，那才那么混这茶叶呢。那一会儿这周了换新的，一会儿周了换新的，人家且得换这茶呢，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跟您讲，您看现在泡乌龙茶是一冲一冲一冲这样冲，不适合绿茶，不适合绿茶。他那样的头，刚才我跟您说夏明老师他讲的这个不击中要害呢，先得说头茶量，你先得讲茶水比例关系，这个是泡茶里第一要务。 这和您上中下头这还不在第一，你讲的水温这还在其次，先说茶水比例关系。 嗯， 咱们一般要求这个乌龙茶茶水比例关系是多少呢？150毫升的器具，6到8克的投茶量。可是我告诉您，这个泡乌龙茶是刚刚好的。这个今天不是讲乌龙啊，但我说这您可以记下来。 嗯， 但是如果按这个比例泡绿茶的话， 苦了， 还不光是苦了。咱们今天很多人啊，你知道咱们的朋友们 口重。 不是，你这就说的不对，那这人叫能吃苦啊，对，你这品质好，你能吃苦，但是呢嘴里能吃苦，身体受不了。你这6到8克的这绿茶下去，你这茶汤一出来，第一个来说你晚上甭睡了，那它的丰富的咖啡因你就吸收吧，这是头一点。第二点来讲呢，它到不了晚上你那胃就疼。 对， 比如说我喝绿茶胃疼，是绿茶不好吧，我跟您讲还真不见得，一定是你茶水比例关系的掌握问题。 对， 可是说老师都说了150毫升6到8克，那说的是白茶，说的是乌龙，他说的不是绿茶。所以我们得把这个先说明白，到底绿茶茶水比例怎么投放，这在节目里说好了，1:100到头了。 你看我其实是对的。 你怎么对的？ 绿茶贵啊、 哦、 所以我真的放的少 啊， 我一般也是一泡一扔，一泡一扔。 哦， 哎， 对， 就一泡。 哎，那你这个比例是比这还低呀、 啊？可能会低点。 我那是一小药匙， 喝两天。 我那一耳的勺 啊，别搁太多啊。二位说的这都很正确，听着像是细谈，但说的都是正确的。 对， 1:100啊，同志们，100毫升的水才放1克的茶叶。 是。 那你说一般的马克杯呢？再比如250毫升的，但是您一般注水都是8分满，也就是个200毫升左右的量，2克足矣。 嗯， 2克什么感觉呢？咱们北京话说，一小捏儿，哎，一捏捏，是不是这感觉？ 5-6芽 到头了， 差不多了。 到头了， 哎，别搁多了。茶水比例只要掌握好了，您这说先咱这答卷先奔及格去，这第一点咱就先说及格了。这及格之后怎么能泡好点呢？杨老师呢？咱们再说这加分项，第一个是水温。水温百度水，听我的没毛病啊，就100度水下去，我保您不苦不涩啊，怎么说着像卖什么的似的。这个第二点来讲，闷泡时间不要闷啊，不要闷，冲泡时间，就是冲泡时间多久呢？按我这茶水比例10分钟 啊。 嚯， 10分钟 啊，也差不多。 不，他说不要闷泡。 对啊，就是泡在那儿晾着泡。 哎，对，对， 哎，开盖啊，开盖， 因为你得等它凉的喝呀。 哎，你不 说温会儿， 哎，对， 对吧？ 哎，我说的这个方法就是茶水不用分离的泡法 啊， 你不用撇出来喝，就等着它喝十、 啊、 分钟。你讲的很对，基本就可以入口了， 嗯， 但滋味也足了。说我刚才我接了一电话，15分钟了，我告诉您15分钟也没问题，10分钟已经到极限了，它不会再苦了，只要你按照我茶水比例的关系走啊。所以这点先跟大家说好了，这是喝一次的，喝两次的，就我说这就是冲一回就 撇了。 哎，对，你这个词用的好，就撇了啊。我跟你讲一更好的词，就粥了啊，这说的就更好， 差不多。 哎，对，但如果泡两次，这就是另一个方法了。泡两次把茶水比例呢做一个调整。那比如说刚才说是1:100嘛，那现在就按1:50左右来。但1:50左右后边有要点，各位你要记住。第一冲的时候先加一半水。先加一半水。 嗯。 稍后再加另一半水兑上去。6分钟以后可以喝。那喝完了以后稍留一点根儿，第二冲再冲一冲也没问题。为什么我这么跟您说？我保证先得保证您第一冲不浓， 嗯， 再得保证第二冲有味儿，两者都有了，这叫绿茶喝法，这叫绿茶喝法。 嗯， 用什么器具呢？他说我一般的马克杯行不行啊？就但现在那咖啡馆不我看都卖，咱们那工位上很多同事摆的都这杯子就行，单位喝茶嘛，回家呢拿个盖碗喝也行。说盖碗不是泡茶器吗？哎，有的盖碗它在以前来讲不就是品茶泡茶一体的吗？您看连续剧不就有吗？您到现在四川茶馆人还是用这个，到江南茶馆还是用这个，你拿那泡也没问题。那有人说那玻璃杯好不好呢？玻璃杯得找好玻璃杯。 对，得隔热的。 不光隔热，它得耐高温。 嗯， 哦， 不能炸了。 哎，不光是炸了，不炸还坏了呢。你得这个玻璃杯耐高温呢，才能够保证它不析出不好的物质。你看黄山讲他酒，他用那玻璃杯吧， 嗯， 但酒不加热呀， 还真是， 是没有 把往冰里放。 对，他没有葡萄酒做开了的是吧？ 对， 酒喝呀，就是啊，是不让怎么弄是吧？我再不懂，我也知道这个哈、啊，这个酒啊，撑死了是个常温。一般情况下，人还要加点冰，你那威士忌什么的都加冰，加冰还喝呢，都是个低温，对，低温常温的状态，而你喝的那爽口的感觉，一捂堵了就不好喝了哈。 嗯、 你看我这人从来不喝酒啊，我说的也还行啊。 别解释， 这个但是呢，它可不是高温的杯子，那酒杯一般不是高温杯， 嗯， 扎啤也是一样的，扎啤杯你老拿扎啤杯喝，你那扎啤那都是凉的，扎啤也不让左开了。 谁喝呀开了、 啊、说的就是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您要是用玻璃器皿啊，还要更慎重的去挑选，有一些是耐高温的玻璃器皿就可以，因为有些那酒器您直接拿过来用啊还不是那么的适合， 嗯， 你喝果汁橘子汁也是一样，都是常温或者冰着的， 嗯、 哎、 好好，哎，那你讲了这么多了，关于今天咱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贵州时迁雨前绿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 啊， 啊，有要补充的。补充的就是说，这茶的喝法跟一般的绿茶有不同 啊，还不一样。 哎，这我刚才说的是个大陆喝法，因为现在很多家里可能有点绿茶，你想试试，我教你这怎么喝，这才能保证您对绿茶没误解。那我现在要说这款茶的喝法不一样，这款茶首先就不一样。喝怎么喝呢？先说闻干香，这茶要不闻干香就糟践了。 哦， 茶器一定要用开水温过之后。你觉得把水倒出去，这个杯子里非常有温度了，茶丢进去往上一冲起来的就是这茶的干香，就是茶没泡之前的香气，这个茶的香气是极好的，这茶香气极好的，而且它的香气关键说那绿茶都香，对了，香跟香不一样，一般的绿茶具有一种我们品评上、啊、称之为叫板栗香，高品质绿茶干香应该具有板栗香，说这好绿茶打开了以后一闻什么味儿都没有，您放心的不是好茶，不会是好茶的，一闻就得打鼻儿香，一般是板栗香为主体的，但这茶不是板栗香的，这茶是熟玉米香， 玉米香， 哎，煮完老玉米那味儿了，它这是它这个茶的一个特性， 哎，那挺高级的， 哎，也不叫高级，反正造物之神奇吧，我只能说是 有意思， 有意思了， 嗯， 所以这茶你得先闻干香，再按照我说的冲泡方法进行冲泡，那么投茶量呢，我认为可以比我的这个酌情啊。只能跟这齐平，不能比这再高，甚至可以稍微往下调。为什么？这茶内含物质丰富，内含物质非常丰富，滋味非常充足，适合咱北京人的口感，而且回口里边带有前茶呀，就是说贵州茶特有的一种味道。这味道，这个我得站在中立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也不代表人龙井，不代表碧螺春，我也不代表人前茶，我也不代表这个，但是我就告诉您，以我的经验来看，我也算喝到了一些茶，到了一些茶去，它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是没有优劣之别的，说这位听众朋友喜欢这位主持人，那位喜欢这正常，喜欢哪位都正常，但是我们每位都应该有特色，这很正常，茶也是一样，你不能泯然众人，这没意思了，所以说这前茶也是它有自己的特色， 对，喝茶就跟过日子一样， 嗯， 就得有点有意思的事儿， 对， 对不对？哎，李佩林跟我们这个李佩林老师啊，跟我们互动说，89路公交车上正在播放你们的节目呢。 好，快放条广告， 我就 那89路都听见， 服务一下各位 啊啊！我 是不是、这个下一站是马连道中里？ 哦， 有到马连道中里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 人可能都过站了，你别讲了。跟这个车上朋友问个好，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刚刚啊，多宝宝把今天分享的这个时迁七 枪， 哎，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怎么泡啊。 但是我有一问题啊，就刚刚我不是说的什么上头发呀，当然现在还有什么中头发呀，这些泡绿茶是就是他是玩一个形式呢，还是这么泡也挺好的呢？ 这打明代说起来的，这是打明代中晚期兴起来的，我们叫做三头法嘛， 嗯， 这上头法、中头法和下头法，他当然希望呢是通过茶与水接触的形式以及温度的不同来控制茶的内含物质一种析出，其实逻辑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嗯， 你先搁茶后搁水呢，那肯定味道是比较重的， 嗯， 那么你先搁水后搁茶呢，那一定是相对比较轻的，那像沁一样的感觉了，对吧？ 嗯， 那到中间呢是取其中。这种呢既是乐趣，我觉得呢也作为一种微调， 嗯嗯嗯， 就是说今天的咱们先做大面上再讲微调，是吧？这都属于微观条件。 嗯， 就刚才我为什么说，我说你第一答题你得先答茶水比例，这是定调的事儿。 嗯， 你要这没有，咱后边那咱补充的都在其次了，我补不回来，你那么大头扎量，我什么头发也不行。但是先有这定了调，再说后边这做微调就可以了啊。 嗯， 咱得这么理解，本末搞清楚。 得嘞。接下来这个嗨飞曼问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一直想问的问题啊，因为我也想购置一个这个设备，但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不用啊，因为现在也挺缺钱的，尽量不花钱。啊， 是， 他 说 了，多宝宝啊，烧水的正确方法是什么呀？因为烧一壶水，你看用不完一会儿就凉了，对吧？水呢又不太适合反复加热。那怎么办呢？是把那个比如现在有那种什么小电磁炉啊什么的，把它设成什么保温，然后还是我再次注水的时候再次加热呢？ 是，首先来讲呢，咱们泡茶还是要专心，这是第一点。怎么叫专心呢？就是尽量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泡茶上。 嗯， 咱们这什么意思呢？咱们这是很多人是泡茶加聊天， 那肯定的。 哎，你比如把水坐上，咱先开聊。 嗯， 聊完以后水开，他可不管他，接着聊，因为这话题没聊完。聊完了以后，一摸着水凉了，啪又坐上了。坐上等还等两分钟，再聊一会儿吧。这话题又没聊完，这来回来去，这水就先翻开，什么水也不行了。这先说第一点，所以说水做就要用。第二点，您自己对于用水量要有个预判，别做那么多，咱不灌暖壶。 对， 啊，你做那么多它没有意义。比如半壶也可以，小半壶也可以，多半壶也可以，看您自己的掌握。一人喝我喝不了那么勤，我少来一点。说三人四个人这一壶水可能盯不住呢，我得做勤点，咱得把这事儿先说明白啊，这先说。再其次，有人说那水不能反复加热，能这么说的朋友都是懂的，您说的对。第一点来讲，水里边就这点活性物质，咱们说你得跟有氧气一样的感觉，你把这都做出去它没有感觉了，水就死了。第二点来讲，反复加热，水里边一定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的微量元素是超标的，就多了嘛，它比例就会变多，你不能再蒸发水，那下不去啊。 是的，是的。 这样，一会儿咱们再说说，你建议大家准备点什么，让它水保温啊。 嗯，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三也是剧 也好，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凭空殿找你。 多谢父子。 灵光，看我舞剑，为我们壮行色。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官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宴，故乡文艺盛宴。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以7人 VIP 商务舱为设计理念，搭配纳帕高级真皮材质座椅及全方位人机智能交互系统，惬意享受人生大场面。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打起精神来。 嗯，来再来一遍啊，节奏节奏啊，姐、 哦 哦，大家好，我是夏明， 我是杨多杰， 好，特别好， 有点抢了，维克还没说呢， 对不起，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啊，最后一遍了，大家好，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大家不对呀、啊， 错了， 怎么我都出来了呢？ 哎呀。就这样吧， 反正就我们仨嘛， 反正齐不了啊、 嗯。 这个刚刚呢，咱们说到了这个，说到哪儿了？咱们 说到我是杨多杰嘛啊， 是的，不是 啊，冲泡方式 什么技巧？对，冲泡方式， 我拦你们二位一句吧、 啊。 说到给人家讲怎么煮这个水 哦，对， 你看看， 哎呀，你看 ，我不知道知道我自己是谁，我先知道这内容。 嘉宾的重要性一下体现出来了， 对 不对？刚刚说了说煮水怎么煮， 没说完呢。 对啊，没说完呢，这水怎么保温呢？买个那个行吗？ 不行， 不行， 最好不这样来回反复，因为现在很多那个高档电器，它就加了这么一个保温档嘛， 啊， 就老存在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不好的，水最好是随用随喝，这是第一点。如果实在有没用完的，放凉了怎么办呢？你不要再反复加热了，你最好再兑一点新的水， 嗯， 再一起进行加热， 嗯， 这样会比较好。那说这个煮水器用了什么好呢？家庭啊，我说你就买一个一般的，我们叫随手泡， 嗯， 电水壶，百十块钱的那就过得去了。 嗯， 当然这个说我讲究一点，我再用个陶壶啊，也可以，也可以， 嗯、 这个量力而行嘛。像你现在这样的呢，就买一个随手泡。 不，他说贵呀，都是那种一套的 哦， 对吧？什么茶盘， 对，就 然后 这边自动加 水， 哎，对 对，那水龙头都是，你只要把壶一放那，滋儿转过去就给你加水，而且你别说加多加少。他什么时候感觉到哪壶加满了，自动就停。 对，还是不够智能哈。 是啊，所以他说怕浪费这个水。 是，确实是。所以我建议您呢，还是用一个现在这种，很多都是功能太多。 嗯。 我个人的经验，当然这个跟二位这个面前，我就不能班门弄斧了。 嗯。 这个家电上，你功能那么多，你也用不过来。很多是有几个基本项就可以了， 嗯， 对吧？啊，咱们一般烧水就是。 要说还是过去， 嗯， 就那种喝茶也好啊，就是它有，就是中间有一炉子，然后一直就坐着一大铁锅也好，或者大铁壶也好，一直就坐着一锅水，这水呢一直都属于是开着的状态。如果比如说烧水快烧干了，这时候往里加水，这个水呢您可以用来做菜使。也可以用来沏茶使， 包括洗脸啊什么的都用。 哎，特别好。 包括炉子边上烤个馒头。 好，那就主要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水的设备， 啊、 加就是烧水的设备，现在一点就有了，以前没有。以前为什么说到屋里来给你喝杯茶？这个今天人就不理解，说这是有什么高级礼遇吗？不是，他以前关键没开水，他不是没有茶的问题。你知道你几点来啊？你来之前，你现在没有个微信、电话、短信， 嗯， 你一推门，你进来了，没有水啊，这水打哪儿来？也没有暖壶，也没有设备，所以以前你看的很多作品里都写，您等着，我先把炉子捅开了， 嗯， 它捅开了，它得先做火， 嗯， 这上来才能烧水，要不然怎么办呢？在咱北京来讲，就胡同口买水， 啊，对， 胡同口有灶，那灶上老坐着水，人家的火老添着， 对， 人老坐着水。要不然人就说，哟，你看您这点来了，我们这火也封了，灶也停了，咱连口热水都没有，还得客气一句。 嗯、 所以以前你知道这个客来敬茶的为什么高级呀、啊，或者为什么它是一种礼遇呀、啊？它就礼遇在这水获得之不容易， 是 有暖壶就好多了。 是的，是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雨前绿茶，是贵州石阡产的绿茶，所以我们的关键词是绿茶。不过呢，到现在为止可能也就十来包了， 嗯， 十来包了， 嗯 啊，所以大家加油吧。 对 啊， 这个绿茶呢，两年，对吧？每年一到雨前的时候， 一次来一次， 就是也不是雨前的时候，就是清明之后，一谷雨之后啊、 嗯， 我们都会分享这个挺特别的一款绿茶，产地就不太一样。所以大家想尝鲜的话啊，回复绿茶就可以了。 嗯 ,CHWL876、 嗯。 这个乐在旅途问了一个问题，头问问多宝宝，冲泡绿茶的水温不是一般75到85摄氏度吗？您刚才说100度冲泡，这是单指今天介绍的这款茶，还是所有绿茶都是百度水啊？ 你看啊，是这样的，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是这样说，您看好不好？水温稍低一点呢，很安全。水温稍高一点呢，很精彩。 其实都没错， 都没错。水温低一点呢，是卖茶人喜欢教您这么泡。 它就爱水温低一点，不出毛病。 怎么喝都好喝、啊、 都相对来讲温温的、润润的、甜甜的，还可以。但是呢，要让我喝茶来看，我不爱喝这茶。这是我说我个人啊，我也不代表别人。为什么？我觉得这茶里缺少气，缺少韵。那喝茶就要喝一个饱满度，你这个饱满度不够，我觉得是不行的。 嗯， 先要饱满度提高啊。那你怎么饱满度提高啊？茶是不吃的，是要喝的，就喝这个汤。我们说茶汤，那你就是要靠水的温度来激发溶解茶中有益的、有趣的、有味的物质到茶汤里边。它这个找物质丰富，它饱满，你喝到口腔里边，甚至到鼻腔里边，咽下去以后到腹腔里边，它感觉都是有的。这就是一杯好茶。所以为什么我爱拿百度水泡的这原因。有人说它苦不苦、涩不涩，在绿茶上，我还是这句话，我先说那第一点，您得注意，你得保证按我的茶水比例要求往里搁。 嗯， 你要说我自行添一点，杨老师说这少不少，再这么点再搁点吧，不行，那你苦了涩了，我这不能负责。就按这茶水比例，您记住泡茶。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杨老师泡茶我不会泡，泡不好喝。抓大放小，先抓第一个重要点，就叫茶水比例关系。这个只要抓住了，我保你六七十分，再往后咱再慢慢加分。 嗯，好好好。当然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在聊茶同时呢，我们也有话题啊，就是四大名著当中的茶。当然一提到四大名著当中的茶，这个题又太深了。 嗯， 就真是要讲的话，哇，就且讲了， 对， 且聊不完了。 嗯 嗯，而且每一部巨著里头关于茶都有它特定的内容， 那多了， 包括场景都是不一样的。 嗯，这个咱慢慢聊吧。 对，就慢慢聊吧。因为我都说了，比如说今天咱们浅说了一些，因为今天咱们分享的是绿茶嘛。 对， 比如说像《红楼梦》啊等等，这很多作品当中其实里头都有绿茶。 对， 包括我们到下周要跟大家聊的是黑茶。 嗯， 那黑茶咱们可以延续四大名著当中提到黑茶的都有哪些，对吧？也可以继续说。 嗯， 而且呢在此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问了特别多的问题，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要不咱先回答一下大家问题。 可以， 下一次咱再接着聊。 可以， 好不好？ 嗯， 竹风雨轩说了，想问一下今天这款茶的味道和上次的太平葵托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是豆香味吗？ 不一样，有差别。为什么我说有差别？两个是两个茶区的，一个是前茶，是吧，一个是安徽的茶，是吧，这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两个风格。 嗯， 那您看安徽菜跟前菜它一个风格吗？它不在一个风格上。皖菜跟前菜是两个系列的。 嗯， 安徽茶呢，要我说水路偏细，水路偏细，多细而少韵吧。就是我觉得前茶呢多了一种霸气，有人认为是山野之气，但是我觉得也有道理啊。啊，那么不管你怎么讲，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你要问我一样不一样，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它不一样。 嗯，向往无忧无虑说了，说多杰，上一次向您请教的那个叫京西紫砂 啊， 啊，说问一下为什么叫京西紫砂呢？这落款为什么叫京西呢？ 哪个京西紫砂？ 负荆请罪的荆 啊， 啊，溪水的溪。 哦哦哦哦哦，我没反应过来啊。 嗯， 京西紫砂，京西紫砂这个是紫砂里边的一个款式，应该是一个苦，应该讲还是一个款式类的吧。那你可以用不同的泥料来展现，都可以做出这个品类来。它应该是以人名来命名的，应该是以这个制作者人名来进行命名的，有点像，哎呀，这个怎么讲呢？嗯，大滨湖。 也是拿人名命名， 是石大斌，是人名命名的，它也是命名法之一。 嗯， 我们这个文化现在有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也在考量啊，就是说，因为历史过于悠久了，它就有很多的沉淀，那沉淀的来源就不一样，有的是按器型命名的，有的是按文化命名的，按特殊历史事件命名的，按特殊人物命名的，哎，在一起，那也给今天的很多的朋友造成一些误解。 嗯。 羽翼也说了，多宝宝麻烦问一下，盖碗茶冲完了之后喝了第一泡茶叶，第二天还能冲泡吗？ 啊，这个 花花 太省了，你这日子过的。嗯，你要觉得口感没问题可以的。 哎呦我天， 不行， 你就不反驳了。哎呀，刚刚想说、啊、 不行不行、 啊、不行啊、 这个、 不行不行、啊、对对对、啊、妹说了，雨田是哪几个字儿？不对的话出不来呀、啊，不是雨田绿茶，是雨前绿茶，就是咱有一节气不是叫谷雨吗，在那之前采的绿茶， 今天咱们这茶叫十千奇枪啊，十千奇枪。 对，其实您不用找这几个字怎么写，因为我相信您，您就算说十千什么的这些字都打出来的话也不好找，因为今天我们分享这款绿茶算小众。而且再其次，您就只发绿茶两个字就可以了。 没错，会飞的车说了，豆宝宝，龙井有豆味儿好吗？ 好啊，那是好茶的体现。 嗯， 那是好茶的体现。 就类似于我们今天分享这款茶有老玉米的味儿也好啊。 它就是一个特色。 是 啊，它就是一个特色。这个应该说呢，这种绿茶一定要带有一种特殊香气，它跟哎呀白茶还不太一样，它一定要有这种香气才好。干茶要有香，水里要有甜，这是绿茶一个基本特征吧。那么说对名优茶的评比来讲，这是入门的第一点。打开袋一闻不香，喝起来不甜，那都不行啊。 对， 嗯，这个雨说朋友送了一套铁胎建盏啊，用来喝什么茶合适呢？能喝绿茶吗？ 啊，喝绿茶看怎么喝吧，你的建盏怎么泡啊？绿茶那就 放凉了喝吧。 啊，不的也可以，是吧？当大杯子喝没问题。它的建盏就是这问题，它是宋代点茶法遗存下来的一种茶器， 哎， 跟今天的泡茶法的结合呢，这还在摸索。 哎，建盏其实我觉得喝酒特合适， 对， 是吧？它那小宽边喝酒口感特好。 嗯， 卖酒器不是不如茶器卖价？ 不是，但是啊，我觉得建盏啊，现在因为建盏这个档次拉得太大啊，我说价格的档次拉得太大，便宜点的吧，你真不敢拿热水往里冲。 哇，掉色吗？ 色倒不至于掉，但我觉得它一定会细出点什么东西出来的。 有可能， 建盏单一话题，咱们以后再聊。 对， 现在也有很复杂的一些点在里头， 是吗？ 我个人感觉现在有复杂一些点在里 头。我特喜欢这东西啊，真的。改天咱再聊吧。嗯，擎天柱说了，猴魁的泡法和刚刚介绍的绿茶的冲泡方法是一样的吗？ 道理是相同的，但那猴魁呢，采摘标准呢，跟这个一般的绿茶还有差别。要我个人的感觉呢，有这么两三根啊也就够瞧的了，那更好掌握了，是吧？别太多，有很多人一个个一把，我看还是浓。 嗯， 我看还是浓。 好，姚 Q 这个问题一定得问多杰了啊，但是多杰会不会呢还真不知道，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再说。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Q 说了，多宝宝，关于酥油茶有什么制作的要点吗？怎么品尝呢？ 那这确实 多谢指教， 谢谢。 你看，我刚才说你肯定不会吧？ 啊，那你们俩会。 这个费体，你得揣呀， 是吧？ 不是就得揣呀、 啊？我不会 啊，反正我见过 啊。 来吧，这个多宝宝不会啊，不会，他不会。 嚷什么呀？不会，这是不会那个。 田哥说了，说昨天在茶城品尝了几种单丛，感觉那单丛吧，在口味和发酵度上是闽南乌龙和闽北乌龙之间的茶。你看看， 嗯， 因为你不是刚从单丛回来吗？ 啊。 刚从凤凰回来，我打那茶里回来干嘛？那茶不是一地名。我还不完全认同您的观点吧。 嗯。 我认为它在这两个的前面。其实今天的闽南乌龙是轻了，以前没有这么轻。你是觉得这个单丛茶的这个发酵和口感上都在介乎两者之间？ 嗯。 但是你拿今天的新工艺铁观音做比较， 嗯。 如果在传统工艺铁观音的角度来看呢，闽南闽北都要比。我们说今天的凤凰单丛重，都比今天凤凰单丛重。 嗯， 这个我特简单，如果你到过当地你就知道，你看当地的饮食结构和习惯，你就知道它那茶的重和轻也有关系。你想这潮州人吃的是什么东西，对吧？潮州美食啊，而这卤味啊， 对吧？而且好吃这种鲜口的东西。 嗯、 今天讲牛肉丸火锅，牛肉丸火锅有什么新鲜的？它新鲜在肉上，肉得新鲜，当地就要这个鲜劲儿、 嗯， 所以他对这个茶的要求也秉承着这个鲜的路数往前走，还不太一样。 嗯、好，这个特别好啊！向往无忧无虑说了，多宝宝啊，您的那说法有待考证啊，期待您下一次给个正解。 什么东西？ 我先来跟您说说。京西是一地名，古时归了宜兴，后来的湖呢落款都是宜兴紫砂或者是人名，京西的落款不多见，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下 啊。他说那京西湖的那个是吧？ Yes. 刚才我正要想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这个京西分县这个事儿 啊。 我刚才呢讲的时候，我们一个老师啊给我发信息 哟， 说这事儿， 给你点出错误来了。 哎、他说你这个说两解。有人认为呢，是他有可能是个人名的号叫这个。 哦。 但是有的人呢，就觉得因为这个京西是很少人知道一种古称分县。 嗯。 就是原来这事儿有点像什么呢？还有时间，我稍讲两句啊。 有。 就哎，你说单从吧，就有点像单从这个事儿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单从的这个今天叫潮安县凤凰镇。 嗯。 叫单从茶的产区，可这个凤凰镇呢，原来它不归潮安县，它归饶平县。所以也有人认为就叫饶平单从，或者叫饶平水仙，也叫这个名字，就是它有一个这个行政区划上的不同的划分。这个京西也有点这个意思，那就是说它是也不是宜兴的古称，它原来跟宜兴是两个地方，后来并入宜兴县，就不这样用了。民国以后就并到宜兴县里，不这么用。有的人现在为追求古意呢，他也写这个款儿，他也爱写这个款儿。就跟说这宜兴以前叫阳县是一样，有人叫阳县名湖，说的还是这事儿。今天叫京西名湖，有人讲也是这个事儿，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说不是这么讲，他说京西早就不用了。也有人认为是有人的名称在里边，他有个名家叫这个，就这样讲。但是今天我没看这朋友的湖啊，这应该都，我估计这不是收藏的话，他应该是把新湖用这个款儿。就是追一个古意吧，你不管怎么叫，它是追一个古意。 嗯， 有的老壶出土了以后带这个款，我在这个宜兴博物馆见过， 嗯， 啊，在宜兴博物馆、自然博物馆是见到过的。它就现在有一个小的说法，但不管怎么样，您知道大概是这么一个源流就可以了。 嗯， 有叫阳县的，叫京西的，叫宜兴的，还有叫义兴的，义气的义。 嗯， 后来有人认为这个冲了赵光义的会了。宋代不过皇帝叫赵光义嘛，说你别叫义兴了，你叫宜兴吧，他就变过几次。 嗯，来吧，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王鹏说了，麻烦问一下，玉露茶的冲泡方式和茶水比例是多少啊？ 玉露茶也是一种绿茶，但只是特别在点呢，就是个蒸青，是个蒸青绿茶，不是炒青，不是烘青，也不是炒烘结合的。 嗯， 你比如这回我在武汉出差。这个季节上来都是玉露，它恩施嘛，它就是湖北地区的茶。 嗯， 口感啊稍微淡一点。 哎，据说那边可漂亮了、 啊，恩施是不错。 对呀、啊， 恩施是很不错的， 可漂亮了说。 山美水美， 对， 景色好、 哦。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都打不进去， 是 啊，没有路。 去那儿自驾最好 啊，对，是不错。恩施、五峰、宜昌。就整个这个地区、 嗯、 现在讲自然景观是好，就跟咱们刚才说那个金山银山 对 青山绿水道理是一样。这茶我跟你简单说，冲泡方式茶水比例比我刚才说那个稍微往上调整一点，它口感偏淡， 嗯， 还看您喝得惯喝不惯，那是蒸青感的，您尝尝。比如说刚才我说一比一百吧，这起码比 1.5 比一百或者一比50就稍微可以扩一点，别太多啊，它总体还是绿茶类的。 嗯，好，今天呢关于这个名著的茶呀开了个小头， 对 啊，以后咱们再有时间慢慢聊， 多聊。 对，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因为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挺特别的绿茶，所以最后也给大家分享了一首非常特别的歌，希望各位喜欢。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谢谢多杰， 哎，我是杨多杰， 明天17点咱们再见喽。 有啊有，有到哪不久，哪不久不好宝宝，当也包，哭也包，哪不麻掉你来说，都不说。你不叫成了碗里吱吱叫，吃了肚里欢乐跳，跳啊跳，一跳跳到满脚，宝宝乐得哈哈笑。本来要打千千万万计，现在辰光来不及，马马虎虎打十几，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打了。